我哋讲十善业道经啦。咁首先咧，我哋就讲十业，十善业。咁十善业咧，反过嚟咧就十恶。嗱，咁我哋在呢个十善业之中，我哋讲咗第一个所谓唔好咧系杀生，我哋要慈心咧，唔好害嗰啲众生。嗱，咁第二个咧就讲唔偷盗。唔偷盗呢，我哋要正而不苟，要自守清廉。唔单话唔好偷盗啊，我哋还要呢有呢个道义之心，对呢个对方呢有一种个同情，有呢个结缘心，有呢个布施之心啊。咁我哋呢就保持我哋呢个善心啦。咁亦都係從因果上嚟講呢，所謂善心就有善報。所以我哋上一次呀就係講到咁有一個兵卒，咁佢就喺呢個前方呢打仗呀，咁退到後方呀，咁有日佢喺街上呢，咁見到有一個婦人喺度要提提哭哭提提哭哭，咁佢就問呢個婦人呀，他说你为什么事干啊提提哭哭呢？咁这个妇人就说，他说我家就养了两只鸡乸，即是母鸡啦，本来就靠它生蛋的，但是由于母柴母米啊，他就明知要它来生蛋的了，都要卖了，咁卖了它呢就希望买柴买米，咁维持这个短时间的生活。他说点不知呢，将我两只母鸡卖出去的时候啊，我所换到来的呢就是一个假的银元，即是刚才用大银的，是一个假的，就不是真的。那么变成母鸡就卖出去了，所收回一个假的银元啊，你想去买米啊买油买柴呢，人家看出是假的就不卖给你。那我想自己走投就无路啊，回去固然是冇钱嚟到买米买柴买油，而我呢个丈夫呢又好暴躁嘅，如果翻去逼佢知道啊，佢一定要打我要闹我噶，咁所以我进退两难啊，都觉得呢系生不如死啦，所以我一方面我自己提哭，二方面呢我就谂啊，睇下点样自己呢去了咗自己呢个生命。咁当时呢个兵大哥呢，他们一面的善心啊，他说嫂啊，他说你不用忧心，他说我好懂得看眼的真与共假，我好会辨别的，他说你说假啫，或者是真的，你给我看看，我不骗你的。那么这个大嫂啊，信以为真呢，就将这个假的眼呢就给他。那么这个兵大哥啊，他就假意说是看眼，他就拧转这个身呢，用个背脊来背着这个大嫂，那他就弯弯腰啊，他就准备呢自己好像用个口来吹下那个银呢，他有些声音发出来呢是真是假的可以听得到的。那他假意这样吹呢，就将那只手啊，那只假的大银呢就放了呢落去那个左边那个袋，就将右边啊这个袋嗰个真银呢就换咗出来，咁佢就吹一下，佢揸嚟返转头，佢话嫂啊，佢话呢个银呢唔系假㗎，佢话呢个银系真㗎，佢话你唔信呀，我同埋你去买嘢，你要买柴买米买油㗎嘛，佢话我俾返个大银你先，佢话我陪住你，你即管去买，包你呢系真嘅，冇人敢话你系假嘅。咁呢个阿嫂，佢话你真唔真㗎，佢话我头先去买过，人哋话我系假㗎，点解你睇出系真㗎呢？咁呢个兵大哥话你唔信你即刻去买啊，我陪埋你去买，如果系假嘅我包赔个真嘅俾你。实际佢已经换咗一个真㗎啦，咁当然买嘢呀肯定系买到啦，咁呢个阿嫂呢就好欢喜呀，咁就返去啦。咁呢个兵大哥呢，佢系短时间呢系放假，返到嚟后方，咁佢个假期圆满啦，佢又要上前线喎，又要打仗喎。咁有人呢，咁一粒子弹啊，一打就打埋嚟，打正自己呢个心口呢、这个胸膛嘅地方。 佢諗法咧一定死啦自己啦。但係覺得子彈打埋你個力量都好猛嘅，咁啊自己邊度一頂就成個人就攣低啦，所以覺得佢呢次肯定係死噶啦。點不知攣低嘅時候咧，覺得全無痛苦嘅，點解咁奇怪咧？又唔見出血，又唔見好似打傷嘅痛苦啊！佢即刻又起身啦，咁佢摸下自己咧，覺得係中彈嗰個地方，你去摸下，根本冇傷口，亦冇痛苦啊！咁啊，亦都咧唔見流血，佢覺得奇怪啦。明明一個子彈打埋嚟，將我自己打低咗，點解冇傷冇血咧？咁佢一摸啊，原來自己呢個左邊啊嗰、那個假嘅大銀咧，咁佢扁扁地噶嘛，嗰粒子彈咧就係、是、打正啊佢嗰個銀嘅地方。嗰、那個銀咧俾個子彈頭尖尖嘅地方一射啊，嗰、那個銀咧已經凹咗入去啦。所以自己咧只系嗰个肌肉咧系有少少地嘅，俾个大银咧系顶咗一顶，少少地嘅痛，但系咧就完全嗰粒子弹咧就射唔到自己啊！嗰、那个大银咧就同佢挡咗啦。嗱，咁啊呢个故事咧就个说明咧，我哋一个人咁啊千万咧就唔好啊有呢个欺骗，要用呢个偷渡之心啊！嗱，咁啊偷渡其实包括欺骗喎。固然我哋明偷人哋嘅嘢系唔啱啦，但系如果全心欺骗啊，咁啊亦都咧唔系好噶，咁啊亦都咧系错因果欠人哋嘅债噶，所以呢个兵大哥佢一念慈心啊，觉得呢个阿嫂啦讲出佢个身世咁可怜，佢就将佢呢个真银啊就换咗佢呢个假银啊，咁啊结果呢个打假嘅银咧。袋喺个袋住就替佢挡一挡嗰粒子弹咧，就唔会射到自己嘅心口咧，咁啊自己得以保存呢个性命。嗱，呢啲就系行善心咧一种咧好嘅报应。嗱，咁我哋唔偷渡、唔欺骗啊，咁啊仲要咧行呢个布施之心咧，咁啊亦都系一件好大嘅功德嘅福报嘅。嗱，咁啊从前有个画画师啊。佢好善于咧系画画嘅，咁佢离开佢个妻子啊，佢就去外边咧做呢个画画嘅生意，咁啊一去都去咗12年，咁佢所赚到嘅咧就有32两金，咁啊觉得咧有10几年都翻屋企啦，所以佢就将个32两金咧代埋，咁啊亦都打道回程啦。咁佢行到半路咧，有一间出家人嘅寺庙啊，嗰阵啱啱咧做佛事，咁啊亦都好多人咧系买油啊、买米啊嚟到供养三宝，有啲人写香油。咁佢自己睇到咁嘅情形咧，佢就谂一谂啊，佢我今生咁穷苦，离乡别井，离开呢个家庭，响外边啊。画画嚟卖，流浪咗12年，只不过咧得32两金，佢话已经都算系唔错啦。但系时间咧都浪费咗10几年，证明自己就属于艰苦之一类所善啦。都系由于前生啦冇种福啊，所以今生咧都系穷苦，都系咧挨世界。咁啊，既然有咁好嘅机会嘛。咁我应该要布施啊，唔单唔好欺骗啊，我哋仲要布施啊，供养三宝啊。佢就将个32两金咧，一次过，咁就好大方咁咧，全无半点个悔意啊，佢就送晒俾呢间庙啦。咁啊，自己真系心安理得啊。咁佢就翻屋企咯。咁个老婆见到个丈夫12年初次翻嚟。咁一方面见到丈夫就好欢喜啦，另方面一谂咧，丈夫梗系咧发咗财啊，或者赚咗好多钱咧，先至翻嚟啦。所以佢一见到个丈夫咧，佢就问啦，佢话你出我12年，你第一次翻嚟，相信你应该赚到好多钱嘛。咁啊，佢个丈夫就直认佢话系啊，佢话我一共咧赚咗32两金。咁啊，老婆听佢好欢喜，咁啊早期啊。古代啊，32两金都唔系一件小数目、哦， 你就是今時今日呢，咁啊三十兩金啊，以今日嘅價值都超過100,000元啊，都唔係容易揾噶。咁個老婆就好歡喜啊，咁啊急於呢要睇呢三十兩金，所以佢就叫佢丈夫啊，咁啊攞出嚟。佢丈夫話冇啊，點解啊？佢頭先你都話三十兩，點解你今日話冇咧？佢話我完全啊將佢咧種咗田啊。咁個老婆你種啲乜嘢田啊？三十兩黃金。佢話我種嘅就係福田。佢話我哋今生咁貧苦，咁啊先至積得個幾十兩黃金，都浪費咗十幾年嘅時間，都係前生冇布施冇結緣啊。所以我今生呢就將三十兩黃金就全部拎去啊，咁啊供養三寶，咁啊希望我哋以後生生世世啊都埋脫呢個貧窮嘅痛苦啊。咁啊個老婆先係個女人啊，心眼就少啲啦，佢唔同你講日後點樣點樣嘅因果啊，佢講眼前，佢話你離開我十幾年，咁啊加翻嚟兩手空空啊，咁啊三十兩黃金拎個送曬俾個寺廟，咁啊我哋以後點樣生活啊？咁佢一嬲咧，佢就告官啊！咁啊话个丈夫咧种种嘅唔对啦，唔顾家啦，将赚到嘅钱啦，咁啊通通送晒啦俾呢个和尚庙。咁啊咁啱呢个官咧，佢系信佛嘅，咁啊亦都咧信呢个善恶因果嗰啲道理。咁佢问清楚两方面嘅情由之后啊，佢即刻咧，佢嚟座啊，佢就将佢身上所着嗰件靓嘅绸缎嘅官服，同埋身上啊所戴嘅嗰啲珠宝啊，佢就送咗咧俾呢个画画嘅人。佢话你做得好啊，佢话你做得妙啊，佢话你明白呢个因果嘅道理，知得今生贫穷，前生都系冇收福。所以今生呢就是要收福啦，他说你做得好，所以这个官呢就打赏他啊好多的金银珠宝，咁连带他那个老婆啊，咁亦都沾一份光啦。所以这个官就讲啊，他说你种福田，他说你刚刚种落去啊，他说那些牙呢嗰啲谷种嗰啲牙都未曾爆啊，佢话你已经就收获呢个善果啦，咪等于话佢俾翻咁多珠宝佢啦，呢个咪眼前嘅善果啦。佢话由于你呢个福田一种啊，佢话你日后咧仲有大大嘅收获咧在后头，等于话总有呢个善报啊，你会生生世世都系得到大富之报。咁佢眼前呢就已经得到一个好嘅报应，应啦日后呢当然亦都会得到呢个好嘅报应。咁呢啲都系说明唔偷盗唔欺骗啊，咁一种呢善心嘅善报。咁从前亦有啊，咁一个老婆婆，咁佢就乞食嘅，咁佢亦都呢觉得自己呢咁啊，今生贫苦啊，咁啊，俗生就冇收福咧，所以有人咧就得到一钱银啊。咁啊，一钱银就好少噶。当然以嗰阵时嘅生活嚟讲咧，咁啊，一餐饭都应该可以够用嘅。咁啊，等于佢嗰一钱银咧，应该有一餐饭食，佢宁愿咧就挨肚饿啊，佢都唔食啦，佢就将嗰一钱银啊。咁就买呢个油咧嚟到供佛灯，由于个心量广大啊，咁啊即使舍利弗尊者咧嗰种嘅神通咧都冇人吹得佢识嘅。咁啊后来佢因为将佢应该要食饭嗰一钱银都爱嚟咧买油灯嚟到供养佛啦，等于话嗰餐佢就冇得食咯。其实佢对上几多餐咧都已经冇得食噶啦。呢一餐如果呢一钱银食落去咧，佢都可以顶得下一个短时间嘅饥饿。但系现在连呢一钱银 都已经布施咗啦，加上从前连续几餐冇食啊，咁佢就变成咧饿过头啊！佢在呢个回程之中咧，突然间就因为肚饿咧，就晕咗喺个地下。咁佢晕咗喺个地下之后啦，咁佢呢个头顶啊，有一阵黄色嘅霞气咧盖住佢，咁就系咁佢就晕咗啦。嗱，咁啊就在嗰个时候，嗰、那个皇帝啊，佢呢个皇后啊，啱啱都过咗身，咁啊当然就要揾翻一个皇后啦。咁啊，大家佢嗰啲臣子啊，都系咁啊建议要揾一个有福德嘅人，先至可以做个皇后啊，先至可以为一国嘅子民啊个模范啊嘛，绝对唔可以随随便便咧系女人咧都娶翻嚟做皇后夫人啦。咁啊，皇帝听佢啲臣子咁样禀告啦，咁啊亦只有点头啊。咁但系去边处揾呢？咁所以嗰啲大臣就建议啊，佢话我哋分头去外边啦，去揾一个咧系有福德又端庄贤淑嘅女子啦。咁啊做皇后，咁啊大家就去揾咯。咁啊其中有几个咧就揾到啊，咁啊正在呢个乞食嗰个女子嗰个地方咧，离远一睇，吓、啊、个地下点解有一阵啊黄色嘅长云咧？咁啊再睇所盖住嘅咧就系、是、一个女子啊！咁呢个女子都好似都晕咗，好似唔知吓瞓喺地下都唔喐嘅。咁啊，大家佢将佢睇下啦。咁啊，果然系个女子，就由于肚饿个头啊，饿晕咗。咁啊，嗰啲大臣一谂啊。佢饿晕咗啦，点解头顶有一阵黄色嘅长云咧嚟到罩住佢咧？当然呢个人可能有福报啊，所以佢就将佢咧咁啊请翻去呢个皇宫，咁啊就以佢咧咁啊嫁俾呢个皇帝咧，咁啊现身嘅布施啊，咁啊做咗呢个皇后啊。嗱，咁啊咁多个故事，咁啊都系说明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在呢个十善法之中，嗱咁啊，第二种咧就系、是、不偷盗啊，就唔好咧做呢个偷呃拐骗，要共用嗰啲唔正常嘅手法啦，或者利用自己嘅职权嚟到咧欺骗别人嘅金钱，反而咧仲要有一种布施嘅心，有一种道义之心啊。有一种疏财仗义之心，对呢个贫穷者或者对呢个三宝啊，要布施，要结缘，要培植自己个福德，咁就佢哋不偷盗，就明为佢哋善咧。嗱，咁啊反过来咧，所谓偷呃拐骗啊，咁啊非法嚟嘅骗取金钱，都系属于偷盗，咁就属于咧一件系恶事啦。就唔系呢个善法咯，所以始终讲嘅善法就系唔偷盗、唔欺骗、唔利用自己呢个职权或者个身份啦，去欺骗咧对方嘅金钱。嗱，第三咧就系、是、叫做不邪淫啊，咁啊，凡系咁啊，夫妇系合法嘅，咁啊呢啲系佢哋家内嘅事。但是在这个正常之外，有这个邪念，有这个邪的动作啊，都是犯了这一条戒，就犯了这个淫欲戒啊，所以就不准有这个邪淫之事，即是为以礼来到自律，防止这个邪念啊。在我的孔老夫子亦都有这样讲法，他说非礼勿言，就非礼勿视啊，非礼的勿说，就非礼的勿听啊！一切举止动静都要以礼咧来到啊为出发点，绝不可以有呢个邪念，要同呢个邪动作。嗱，咁啊，在呢个姻缘故事里边啊，咁啊，亦都有好多咧所谓邪淫之人所得呢个唔好嘅报应噶、哦。咁啊，从前亦系有一个当兵嘅，咁啊，当然佢有少少嘅官位啊， 咁亦係嗰日放假，因為佢有啲官位啊。雖然佢唔係大官，但都係一個小小嘅官員，佢就可以有騎一隻馬咧，有一隻馬咧配備俾佢啊。咁啊，佢可以騎一隻馬咧嚟到去外邊咧放假嘅。咁啊，有人咧佢識住佢係假期，咁啊佢騎住自己嗰只馬啦，咁啊就想話入市區。咁啊，行到半路咧，都係荒山野嶺啊！咁佢突然間咧，咁啊見到一個老婆婆，咁啊帶住佢一個孫女啊，咁啊呢個孫女都係十零歲嘅啫。咁佢一經過咧，所謂嘅淫心頓起啊，佢哋欲想咧侮辱呢一個少女，但係呢個老婆婆當然就唔肯啦。但系唔肯都唔得喎，佢系当兵嘅，有枪又恶又打，咁啊呢个老婆婆当然就唔系佢手强啦，咁啊也只有唔服从都要服从啦。咁啊佢正在要做呢件事嘅时候啊，咁啊呢个老婆婆真系过来人啊嘛，咁佢就叹息啊，佢话光天白日之下，点可以做呢种咁嘅事呢？佢话难道真系你唔怕嗰啲鬼神，你唔怕得罪咗啊嗰啲神灵吗？佢话好啦，我既然冇办法啦，冇能力反抗啊，我亦只有为你哋啊遮一下丑。佢啱啱手上咧就得一把遮啊，嗱咁啊，今时今日嗰啲遮就自动嘅，你一揿下个粒嘢，咁啊嗰个遮就砰一声啦。咁啊，成把遮打開，有一種砰咁一下聲音啦，個把遮撐開啦。但係舊時即使冇呢個自動，你用個手力去撐開佢啊，你撐一下嗰個力量啦，嗰啲布咧，你因為掹得緊緊啲鐵線啊，佢亦都有砰一聲咧咁樣嘅音聲發出嘅。嗱，咁佢正在咧要做呢件事嘅時候，佢就恐防嗰只馬，咁啊走咗去啦，自己咪變成冇得騎咧。咁但系左右又冇树，又冇嘢可以绑得住嗰只马嘅，咁佢就心生一计啊！佢就将嗰只马嗰条绳啊绑喺自己呢只脚嗰度，咁啊绑好啦，咪正在想做呢件事之时咧，咁啊佢呢个老婆婆将嗰把遮一开，咁啊准备得替佢哋遮一遮啦，唔好污浊咗呢个神灵啦，就系嗰把遮咧一撑开，砰嘅一下。咁呢只马咧就惊啊！听到砰一下，唔知系咩嘢事咧。咁佢一望，望到呢把遮又大把又黑麻麻，又听见砰一声啊！究竟系咩嘢事咧？嗰只马一惊咧，佢就走啊！但系嗰条绳就绑住呢个兵大哥嗰只脚喎。嗰只马一走啦，连个兵大哥都拖啦。咁啊一拖，点知拖到走几远路啊？就将呢个兵大哥咧就拖到啊！所谓血肉都模糊，整个都唔似得呢个人个样子啊！嗱，咁呢个兵大哥，佢个瘦肉未曾咧满佢个心愿，人都已经咧死咗啦。嗱，咁啊呢种咧就属于呢个邪淫个果报。所以你呢个学佛嘅人，所谓要以礼嚟到自量，防止咧呢个邪念啊，唔好勉强去做呢个奸淫之事。嗱，咁啊反过来就系属于恶啦。我哋唔做就系属于善，所以善之与恶都系我哋一念之心啊。我哋一念善，咁啊佢哋善业；我哋一念恶咧，咁啊属于佢哋恶业啦。嗱，第四就系叫做不妄语啊。凡系嗰啲唔诚实嘅说话咧，我哋都唔可以讲嘅。我哋所说系要忠诚，系要离开啊呢个虚伪，离开啊呢个虚假，要诚诚实实咧咁样，就名为叫做不妄语。嗱，咁啊呢个不妄语主要嘅对象系在边度咧？就我哋一个学佛嘅修行人啊，咁佢好多咧，佢未曾得到有咁嘅境界。佢又話得到咧有咁好嘅境界，佢未曾咧得到呢個聖人嘅位置，佢話佢自己係個聖人，咁呢種咧 就叫做大妄语啦。咁啊，所以佛咧在生嘅时候，恐防啊嗰啲末法嘅弟子唔明白咧呢个修行嘅位次啊，咁佢略为用下功啫。佢就话佢自己就系菩萨啦，自己又系乜啦？咁啊，鬼话连篇啊！其实呢佢根本就唔系菩萨，根本就系一个薄地嘅凡夫啊！佢为咗贪名，亦都贪利啊，所以佢在大众之前，佢就说佢自己咧系乜乜系物物，咁啊目的呢就系贪名贪利，呢一种亦都唔系一个修行人呢所应该有嘅行为以及态度，所以佛呢就要制止。凡是他的弟子，你修行就好好切实地去修，未曾到这样的境界，自己就不要乱说自己有这样的境界，来到欺世盗名，直至来到去骗取别人的金钱，绝对不可以。这个就比较严重一点，但是如果从我们现实的来说，就我哋人与人之间，我哋都要咧诚实相对啊，千万啦唔好咁啊有半点个虚伪，我哋对人处事都要以呢个忠诚嚟到对呢个对方，唔好讲呢个狂妄之语，咁咧佢就善啦。嗱，咁如果反过来，你所讲都冇半句真实嘅，所讲咧全无根据啊！亦都全无事实，而带有呢个名利嘅话咧，就名为佢就妄语，就名为佢就恶业啦。嗱，如果我哋唔讲大话，唔欺骗，咁就名为佢就真实语啊，咁啊属于呢个善法。嗱，第五咧就系不两舌。嗱，理咧本来就只有一条嘅。冇人有两条理嘅，点解你说两舌呢？就是佢一条理呢，佢就讲两方面嘅说话，咁啊专门咧做嗰啲挑拨离间嘅事，或者一个大好嘅社团，或者一个大好嘅家庭，或者咧双方啊好嘅亲戚、好嘅朋友啊，咁啊你对佢哋生一种妒忌之心，咁啊两方面呢讲嗰啲唔好嘅说话，对张三话李四咧话你唔好、对住李四你就话张三咧就讲你唔对、咁令到张三李四咧本来系一个好朋友啊，咁啊因为你挑拨离间咧就变成咧系冤家，咁啊呢个罪过咧就系归自己啦。嗱，咁啊呢种两方面啊系搬弄是非，好似系两条理讲两种话一样。咁就名为佢就两舌。咁一个学佛嘅人，如果你唔两舌，唔搬弄是非，所谓令到方方面都和睦相处啊，系属于事法。咁如果专门做嗰啲啊，唔系破坏人家哋个好事，专门做嗰啲挑拨离间，令到家庭不和睦。令到对方这个团体呢咁支离破散啊，变成就不得和合，咁这种就叫做两舌啦，是属于这个恶法。反之呢，咁方方面都和睦共处，咁讲尽呢几多嗰啲和气嘅说话，令到即使唔和气的都讲到佢哋和气啊，咁这种就叫做事法。咁啊，叫做不两舌啦。啊，第六就不恶口啊。嗱，恶口咧就系粗言秽语。嗱，咁啊呢种咧，我哋就分开，就系讲佢呢个教育，讲佢呢个程度啊。嗱，咁啊，如果比较咧上层社会嘅人物咧，呢一方面咧，肯定咧唔容易啦发生嘅。大家所讲的都是斯斯文文，都唯有那些呢就是他所受的教育亦都不是几多，而他这个工作的单位呢亦都品流复杂，那就变成呢 咁物以类聚，所谓三句都未曾讲完，两句都系粗口嘅，所讲嗰啲咧都系或者咒骂人家啊，或者啦吓，冇一句咧合理好嘅说话，都系令到对方听到咧好伤佢个心嘅。咁啊，呢种就叫做恶口啦。嗱，我哋出街又行出个街，我哋冇做错乜嘢啊？咁啊，见到我哋咧又话斩啊，系杀啊，我大吉利是啦，又唔好赌钱啊！你话呢啲系咪恶口咧？嗱，我哋听到啊，冇理由话好舒服嘅。只不过咧，我哋唔同佢一般嘅知识，咁就算啦，咪直行直过啦。当然佢亦都唔会打你，佢亦都唔会停低响度咧，咁啊，指口指鼻咁样闹你。大家彼此碰头越行越近嘅时候啊，佢就系咁样咧，讲出呢啲唔好听嘅说话。嗱，呢种就叫做恶口。咁你话我哋有咩得罪佢咧？如果佢无犯啦，嗱，佢就无缘无故咧，就犯呢啲咁嘅口过啊。我哋如果出言粗犷、恶口骂利于人，就明为叫做恶化啦，咁啊叫做恶口啦。嗱，我哋反过来。我哋所讲嘅说话都系合情合理，令到对方听到咧，即系好愉快嘅，令到对方对自己咧觉得系一种咧好温文，系好雅意啊，系一个受过咧教育嘅人，唔系一个粗犷嘅人。咁呢种就叫做不恶口，咁啊属于咧呢个善法啦。咁啊，第七呢就叫做不以语啊，不以语呢即系唔好讲嗰啲浮夸嘅说话。咁啊，有一类人呢，佢就好中意讲嗰啲浮夸嘅说话嘅。咁啊，讲到自己呢，哎，好似天上有地下无，其实佢眼前呢，佢都已经咧系落魄啦，已经呢境遇都唔系几好啦。咁佢就讲从前啦，哎呀，我又做乜，我又做乜，从前我又点样点样好，咁呢种咧属于咗浮夸嘅说话，咁啊亦都唔系实在嘅。嗱，咁啊或者咧，咁啊对嗰啲达官贵人啊，咁啊香港话就叫做擦鞋啦，咁啊一味讲嗰啲咧所谓奉承嘅说话，唯恐对方听到咧对自己咧唔安乐。所以佢对嗰啲长官或者对佢自己嘅上司啊，咁啊尽量讲嗰啲浮夸嘅说话，讲嗰啲夸大嘅说话啦。咁啊一味咧唔正直，咁啊讲嗰啲咧所谓好嘅话，就名为咧叫做系以语。咁啊如果净系讲以语浮夸不实嘅说话，属于恶化咯。嗱，我哋如果一个学佛嘅弟子，所谓心直的言直啊，所谓不时修饰，唔会夸大，时则说个时，非则说个非啊，所谓据理而说，咁就名为叫做不以语。嗱，呢个十善法有呢个心理呢方面，亦有呢个行动呢方面噶。嗱，我哋又讲到第七种啦，由前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以语，呢七种咧，属于呢个行为啊，属于呢个行动系向善，唔做咧呢个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以语，唔做呢七种咧，唔正常嘅事。咁呢个行为咧就趋于呢个端正啦，行为就变成正常，咁呢个行为咧就嚟得善啦。嗱，但我哋凡系所做嘅，都不能离开呢个心啊。我哋以心咧为出发点，所以呢个十种善法咧，有部分啊属于呢个心理上嘅善法。嗱，心理上嘅善法咧，就喺下边啊，所谓第八种唔贪欲。第九种唔亲恨，第十种咧系不如痴，呢个贪嗔痴啊，就属于我哋呢个心理上嘅恶念。咁啊，由呢个心理上嘅恶念啦， 所以策动于我哋呢个身口啊，所做嘅都系杀生，都系偷盗，都系奸淫，都系妄语，都系两舌，都系恶口，都系耳语。嗱，咁如果我哋呢个心念咧系正常，冇呢个贪念，冇呢个嗔恨，冇呢个愚痴啊，咁啊策动我哋呢个身口啦，唔做呢个杀生，唔做呢个偷盗，唔做呢个奸淫，口所讲嘅唔系两耳，唔系咧系妄语，唔系两舌，唔系恶口，唔系耳语，所以我哋呢个行为好与共坏啊，就系决定于我哋呢个心里边咧，所谓正常个念与共咧唔正常个念啦。嗱，我哋如果做呢个以上呢七件事，我哋个心就唔正常，就有呢个贪嗔痴啊。我哋唔做刚才所讲呢七件事，我哋呢个心理就正常，就冇咗呢个贪嗔痴。所以十善法中第八种就系不贪欲。嗱，不贪欲嘅人，所谓放下呢个名利，放下妄缘，唔俾呢个外边种种嘅境界咧嚟到转咗去。所谓财色名食睡啊，对于呢五件事，世人所谓趋之若鹜啊，日夜去追求。而一个真修道者，包括出家在家，咁我哋对于呢个财色名食睡啊，呢几件事咧，绝对唔有唔可以啊，有呢个贪欲。因为古德讲，佢话财色名食睡啊，就是地獄就五之根。如果你的人贪财、贪色、贪食、贪名、贪瞓，这个人呢肯定堕地獄的。所以这个地獄怎样可以建立起来呢？就是这个人呢所谓贪心这个财色名食睡，所以地獄呢就可以支撑起来了。由呢个财色名食睡呢五条柱啊，咁就撑得起啦呢个地狱。咁啊，亦好似呢个监房啊，佢点解会撑得咁稳阵呢？就系嗰啲人咧犯罪，个个人好多人，大家都个犯罪啦。咁啊，犯罪当然受呢个法律嘅裁判咧。咁啊，呢班犯罪嘅人就系呢个监狱里边嘅支柱啊。咁啊，由呢一班犯罪嘅人。所以将呢个监狱咧就撑得咧稳稳阵阵，越撑咧就越大，越稳阵啦。咁啊，佢哋咪响呢个监狱里边受苦咯。嗱，咁啊，如果人人都守法，根本就冇人坐监，亦都冇呢个法庭啦。咁啊，试问呢个监狱啊，咁啊，边个人撑佢起嚟咧？等于冇人撑住佢啊，呢个监狱就冇咗啦。嗱，而我哋呢个地狱亦复如是啊。贪呢个财色名食睡，呢个贪念一有啊，咁啊呢个地狱就可以撑起嚟。呢个财色名食睡就系呢个地狱里边五条咧好有力量嘅支柱啊，所以撑起呢个地狱。嗱，咁如果我哋真系唔争呢个名利，所谓万缘放下，对呢个财色名食睡，我哋唔贪着。冇咗呢种咁嘅欲念啊，咁即系等于我哋清白啦，日后就唔会堕地狱啦。咁啊，冇咗呢五条嘅大支柱啊，先系上呢个地狱又点样可以撑得起嚟啦？咁啊，肯定咧就冇法子啊，系撑得住。咁啊，所以古德话财色名食睡就话地狱五支根啦，系地狱五条咧大台柱。有呢个贪念，贪求呢个财色名食睡，先就可以将呢个地狱咧撑起嚟。如果我哋冇咗呢个贪念，所谓万缘放下，咁啊兼夹咧唔贪名利，还要老实咧系念佛诵经持咒啊，咁啊呢个地狱呢五条大柱啊就冧咗啦，呢个地狱就冇法子撑得起嚟，即系话人人都唔会堕地狱啦。所以一个学佛者。咁一定咧，要尽量啊，要去除 呢个贪欲。第九呢就唔好啊嗔恨啦。咁啊嗔恨呢对一个修道人嚟讲啊亦都啦係好重要㗎喎。所谓一念嗔心起啊都百万障门开。我哋起一念嗔心啫，真係百万咁多嗰啲业障之门啊都为我哋打开啦。我哋呢就入到啊呢个百万烦恼障里面呢，咁日后呢就受呢个恶嘅果报啦。所谓一念嗔心起就百万障门开。我哋一念嗔心如同火，将我哋的功德嘅树林都要烧得呢係干干净净。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在在处处啊都要心平气和，都要冤亲平等啊，绝对得唔可以。咁有彼此之分，令到呢彼此啊咁怀恨，有呢个亲心啊。因为一有呢个心理上嘅亲恨，我哋好容易呢就结冤，好容易就结仇，对于你日后啊个事业是一个大障碍啊。那么从前唐朝啊武则天的朝代，那么武则天呢在历史上呢都是一个呢好有名气的女皇帝、哦、她所做做得是好是丑，这些就只有历史家呢就她会同她评判下一个定论。但是在唐朝这个两百几年的历史以来啊，咁啊武则天啊都占一个好重要的地位啊。嗱，咁啊佢当皇帝嘅时候，手上咧有个宰相啊，佢已经咧响呢个朝廷里边为官，从细官做到宰相，都做咗有三十年咁长噶啦。所以从细咧，佢就慢慢升到大啦。咁啊到武则天嘅朝代啊，佢就拜咧贵为宰相。但是他一生人呢他没什么其他的好处，他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忍辱，就是能够忍耐、啊、以这个忍辱就来到扶持这个嗔恨心呢不要生气，所以他为官呢就没那么多敌人，他就为官就顺利了，从世呢就慢慢升到为宰相了，都是拜啊这个忍辱不会随便发脾气呢所得来的好处。所以个名字叫刘思德，就是唐朝一个很有名的宰相。那么旧思就没有卜车的、哦、你即使做大官做皇帝都好啦，最多就坐轿，就或者坐那些三轮车那些那样代步的，绝对就没有今日呢所谓那些摩登的那些舒服的汽车。他这么大的官位，当然他自己有车，有车当然有个车夫，有一招他上朝他就出门了，平常当然坐车，但是那招他出门看看那个车夫还在睡觉，就是说正在做猪，所以他也都不叫这个车夫了，自己呢就步行了，咁就上朝廷。咁上咗朝廷之后咧，咁啊呢个车夫啊瞓醒啦，佢瞓得饱饱满，瞓醒一睇，哇天都亮啦，天都大光啦，等于话佢个上司咧已经上咗朝啦，兼皇帝啦。咁佢就好惊啊，谂住呢只弊啦。咁如果主人翻嚟，一定要挨打就挨骂噶啦。咁佢就好慌。咁啊，冇几耐咧，咁啊，呢个刘思德啊，佢就翻嚟啦。咁啊，呢个车夫同佢道歉啦。嗱，咁啊，如果通常人嚟讲咧，就算佢唔闹啊，其实呢个面色都应该啦，唔系几好睇嘅啦。以佢个身份啦，咁你一个车夫照顾佢唔好，有乜理由唔发火啊？但系佢咧，唔得唔发火啊，佢仲好啲安慰佢。佢话某人啊，佢话我知你昨日咧拉车啊。拉得好辛苦，所以我今朝上朝睇见仲瞓緊觉呢，所以我就唔麻烦你，等你好好地呢 咁啊瞓耐啲，养翻精神啦。咁啊下一次嘛，我坐车啦，你咪有精神去拉车啦。其实啊，佢所讲话昨日根本佢就冇出过门，亦即是话呢个车夫成日都未曾拉过车。咁就边处来话昨日啊呢个车夫拉得好辛苦，俾多啲时间佢瞓觉咧？嗱呢种就讲佢呢个度量。呢、这个车夫咁样一听啊，仲反而啦吓，觉得佢呢个主人啊有风度，所以对佢咧就只有忠心耿耿啦。咁啊，呢个柳斯德宰相啊，佢有个弟弟，即系有个细佬，咁啊当然仗着阿哥嗰啲咁嘅关系啦，啊佢亦都做个小官，咁啊有一次咧就调去咧第二个地方做官，咁啊佢呢个细佬都好尊敬佢呢个阿哥嘅。咁佢臨起程之前啊，佢就親自入相府，咁啊拜見佢呢個阿哥。佢話：哥啊，佢話我咧不久啊就要外調啊，離開京師去外邊做官。佢話我知道阿哥咧好愛護我呢個細佬。佢話但係我咧始終啊經歷咧唔夠啊，就唔似得你阿哥咧嚇為官30年，咁啊見識廣，而且咧。稳稳当当啊！咁啊，究竟做官咁啊，点样做法咧？我去外边啊，对人处事，咁我应该点样做咧？先至唔得罪人啊，先至可以平平稳稳啊，平步青云咧。所以我就请阿哥啦，将呢一种啊心得咧，咁啊教下我呢个细佬啦。咁啊，佢阿哥咧。柳斯德丞相啊，佢就讲佢个心得，佢话我待人处事啊，佢就系一个字，就系要忍耐，唔好随便啊发脾气，唔好咧系得罪人。佢话咁咧，你做起事嚟啦，你就比较咧冇咁多啊障碍。咁啊，佢个细佬咧，应该平常为人咧。都以佢阿哥为模范啊，都几好修养噶啦。咁佢就直答佢话哥啊，佢话我知噶啦。佢话我凡事咧就忍耐。佢话我知道。佢话即使人哋吐一多口水啊，响我呢个面上，佢话我都忍啦。咁佢阿哥一听佢咁样讲啊，佢就问呢个细佬啊，佢话你既然讲到人哋响你嗰个面上吐一多口水，佢你都忍啊？然则你就点样处置啊？呢多口水啦！咁佢呢个细佬就话：佢话总之我唔反驳，我亦都唔会亲恨对方，亦都唔会闹翻对方，话你咁冇礼吐口水俾我个面。佢话我只有自己咧忍耐下，咪揾块布啊，揾住手巾啊，咁啊抹干净啊，咁啊就算咯。佢阿哥话：佢话你咁样啊，仍然系得罪人啊。咁佢细佬谂啊，点解咧？佢话我抹咗佢啦，我唔声唔嘈啦，唔会闹翻对方啦，咁啊仲唔得？佢话当然系唔得啦。佢话嗱，好简单，佢话对方能够吐督口水响你个面上，当然咧对你啊唔系几礼貌噶啦，对你有成见啊。佢是否呢种成见合唔合理系另讲，佢能够咧恨到啊要吐督口水响你个面。当然他对你呢就梗是不满意，他说如果你抹干他呢就等于是反抗，我吐口水你就抹干他，等于不满意我，不满意这个吐口水的人。他说你是不是啊，那么仍然是得罪对方，等于你反抗啊。那么他的弟弟就不是几明白他的话，那么然后我要怎样对付啊你吐口水啦。他说哥啊，咁就简单啦。他说你连抹都唔好抹啦。他说你呢由得佢自己干。等于话你若无其事都唔知道有呢回事。他说对方呢睇见你啊，你个吐督口水咁邋遢响个面处，你唔答唔闹唔嘈，你仲反而都好似唔知道咁样啊，连抹都唔抹啦。他说对方再唔会呢麻烦你啦。对方亦只有对你呢种咁嘅人品啊，只有尊敬。佢下次咧唔单唔再会吐口水喺你个面啦，佢只有你做事啦，佢应该生个惭愧心，佢仲要帮你添。咁佢都谂啊系噃，所以佢个细佬日后咧亦都平 步青云啦，所以对人处事，我哋唔好有个嗔恨心。总之以和为贵啊，我哋忍得落去，就系、是、要忍啊。所以话忍之为德，系为持戒所不能及啊。所谓忍辱，先就可以度呢个嗔恨心啊。嗱，呢个就古代个故事。嗱，咁啊，近代有冇啲咁嘅故事呢？亦有啊。嗱，我哋一个年青人，如果出嚟做事，好似普通话讲嘅叻唔切啦，沙尘唔切啦，其实肚里边根本连半桶水都唔够啊！你将佢磨下，仲系 killing cutting killing cutting 噶，连半桶都唔够啊！佢就当为一桶啦，佢当为满到死啦，咁就变成一惊死啊！自己呢冇发表呢个机会，咁啊处处呢都系行前一步，咁啊呢种咁嘅行为呢，咁啊亦都会俾人睇少噶，咁啊证明你冇呢个修养啊！所以我哋做到修养，真真正正咧系种功夫啊！嗱，咁啊近代都系呢十零年嘅时间嘅啫，咁啊个美国三藩市啊，咁啊有一个香港去嘅读书仔。咁啊，去美國留學，嗱咁啊，十幾廿年前咧就冇今日咁嚴嘅。咁啊，讀書嗰啲學生咧，如果家境困難咧，佢就可以申請一張勞工卡。咁你有嗰張勞工卡咧，你就讀完書之外啊，你有多餘時間咧，你就可以做嗰啲叫做咩啊？英文話佢就 part time 啊，即係嗰啲啊斷鐘頭計嗰啲咁嘅工作啦。咁佢咪就住佢讀書嘅時間啦。咁啊，有幾多剩餘，佢咪去做嗰啲所謂斷鐘頭計嘅工作嚟到賺啲錢啦，嚟到幫補自己求學啦。咁啊，美國啦，中國人所謂揾食嘅生活咧，除咗嗰啲所謂有特殊能力嘅，一般咧都係做餐館啦。咁啊，呢位香港讀書嘅留學生咧，佢又係做餐館啊，去餐館打工。咁佢做咩工？做侍仔啊！即係等於今日茶樓酒館嗰啲咧，同人哋寫菜啊，啊或者啦嚇，咁啊招呼客人啊，咁啊做呢啲侍仔嘅工作。嗱，咁啊有人咧，有個老番阿婆啊，即係個白種人咧，幾十歲噶啦。咁佢人飲咖啡，咁啊飲咖啡係一件好少嘅事啦，喺美國係嘛？咁啲香港人飲茶係極之普通嘅，咁啊叫一杯咖啡啦，或者食兩件餅啊。呢個種咁嘅環境咧，係常常有，佢咪照樣招呼啦。咁啊，但係呢個老番婆咧好厭尖嘅，佢要杯咖啡唔食嘢，所謂靜飲啦，咁啊亦都冇問題啦。嗱，咁啊飲咖啡梗係附帶有糖有牛奶㗎啦，俾佢沖啦。咁但係呢個老番婆咧，除咗要牛奶要糖之外咧，佢又要胡椒粉，你又要豉油，咁啊囉囉嗦嗦，咁啊又唔食嘢。咁佢飲完杯咖啡之後呢，佢俾貼士啊，一個先。嗱，美國今日仲有一個先喎，不過呢一個先呢，今日根本冇乜用處啦，只係當為先呢，係買賣找尾呀嗰啲零碎嘅數目啫，實際唔好話一個先呢，就是、一百個先呢，即係一蚊嘅錢呢都買唔到幾多嘢㗎啦，何況啊只係一個先。嗱，你如果調轉別人呢，佢真係睬你係多餘啦，亦其實係呢一次，你下次再嚟飲咧，嗰啲侍仔咧就唔睬你噶啦。咁啊，即使話我係打工嘅，我或者唔招呼嗰啲客仔咧，佢咪斟一咖啡俾你咪閒人咪算啦。你點樣飲啊，放乜嘢，佢仲理你咩？一個先 tips 邊個得閒服侍你啊？咁但係呢個後生仔咧，佢都幾有耐性。好啦，一個先就一個先啦，佢就拎翻去屋企啊，就揾一個嗰啲碗仔咧，咁啊抌佢落去。咁啊，呢个老番婆如是咧三年啊，咁啊应该一年360日，就有360个仙，三年咧3392618啦，就超过1000个仙啦，日日都系咁样。来到啊，要杯咖啡，唔食嘢，咁啊又要盐地，又要豉油，又要胡椒粉，啰啰嗦嗦，咁啊饮完都系一个仙贴士啊。咁啊呢个后生仔咧，初初就唔知啦，日后咧惯咗啦，习以为常好啦，亦都收埋一个一个先咧，咁啊抌落嗰个罐嘅里边。咁啊，呢个老三婆觉得咧，呢个后生仔咧 是一个可造之材，咁亦都认为时间到啦。咁佢有人咧，佢就调转头，咁啊约呢个后生仔出嚟外面食餐。咁呢个后生仔谂啊，我服转咗咁多年，你就约我食一餐饭啊，我亦都受之无愧啦，应该系话你咁嘅态度。咁啊应约就去咯。咁啊嗰日嗰个老番婆打扮得啦，真系啊，另外一种人啦、啊，所谓珠光宝气啊，转上乜嘢都有啦，成个富婆咁嘅样。咁佢坐低一节食饭啦，你要食乜嘢，老番婆你叫啦。总之我俾钱我请你，你食乜你即管叫。一节食咧，老番婆就梗系问佢个身世啦，啊你屋企有咩人啊，啊你个环境啊点啊，咁啊研究清楚啦，咁佢就开牌啦。佢话我话俾你听，佢话我每日饮咖啡，俾你一个先 keep 住。佢话你有冇讨厌我呢个老太婆啊，啰嗦啲啊？啊！又要豉油地，又要胡椒粉，又要辣椒，啰啰嗦嗦，你有冇嫌弃过我呢？后生仔话冇啊，话我系打工嘅，应该照顾呢个客人。老番婆点点头，佢话我俾 tips 只系俾一个先啊，你有冇嫌少啊？佢话冇，我只咪日日咁你俾一个先啊，我照样服侍你，从来冇嫌弃过啊，亦都将嗰个先啊明知用唔到乜嘢，买唔到乜嘢，佢话我就将佢啦吓，搵个罐啊。咁啊入一下卖咪哦，现在过千啦。老番婆话得啦，佢嗱我而家问你，我有两条路俾你行。佢话第一，如果你想做生意，佢话你做咩嘢生意，我一定支持你。你要100万，我就俾你100万。你要几多，我就俾你几多。佢话第二咧，我又可以折现。佢话一个先得5000万，同你招数。咁你3年来啊，我俾你几多个仙，咁你攞翻出嚟俾我，我一个仙咧俾你5000万，咁咪一次过作为算数。佢话如果你觉得咧系蚀底嘅咧，佢话我大把生意，我大把股票啊，我大把公司。佢话只要你中意做乜嘢职位，你出句声，我就俾你。咁呢个后生仔嗰阵时啦，佢个脑筋跳通啊！佢就唔要咧一个先啦5000蚊嘅价值，佢话我愿意咧系加入啊你呢个公司做事。咁啊呢个老番婆咧，佢话咁咧你就聪明啦。佢话我吐陈你讲，佢话我系独生嘅，佢话我冇亲人嘅，佢话我几廿岁啦，我咁多生意，咁多嘅物业，就系冇一个人咧同我继承。佢万一我一死咗啊，我咪益政府咯。亦都好可惜咁大嘅生意啊！咁所以我咧就想揾一个啊系够忍辱，亦有办事嘅能力嘅人啊，亦都系年青，咁啊继承咧我嘅事业。佢话我经过3年睇你啊，佢话你咧够份量、够资格。佢所以如果你唔要啊5000蚊当一个先计咧，佢话我就全盘生意啊就交俾你办。佢你自己咧就好好地珍重啊！呢、这个人家仲响树啦，咁啊佢从此咧当然有咁大个后台，佢就平步青云啦，系话赚又赚，赚又赚啦，咁就成为一个大富翁。嗱，咁啊呢一点咧就系佢呢个忍耐得嚟。如果一般人啊，你咁奄尖嘅贴士又咁少啊，睬你多余啦。就算佢系做工嘅，唔可以唔服侍你噶。咁啊，放低杯咖啡咪走咯，仲边日得嚟到咁啊？你话要乜咁就俾乜，可以做到嘅，你出句声就送到。嗱，呢种就系佢咧所谓敬业乐业啊，有一种忍辱。咁啊，结果咧3年之后啊，佢书亦都读完啦。咁啊，但系咧人哋啊，亦都咧好尊敬佢啊，咁所以佢就发财。亦都喺美國咧，一個好出名啊，好有錢嘅人物。所以呢啲咁嘅故事咧，都值得啊呢、這個年青人啊，咁啊立身處世啦，一種所謂好嘅警惕。其實你打工啫嘛，嗰啲客仔要乜你做同埋俾佢咯，與你無關噶，你何必睇小佢咧？唔應該睇小佢，咁啊能夠忍得就得到呢個感覺好處啦。咁一个修道人，当然我哋就唔系讲钱啦， 如果你不可以忍耐啊，凡事都发脾气，咁啊对自己个道心咧系有一定程度嘅破坏嘅。也只有呢个忍辱嘅人，冬天冇衣服，佢亦忍得住；冇饮食，佢亦可以忍得住。总之一切外境啦，唔会摇动啦佢呢个道心。市面上佢呢个道业啊，有乜嘢发展唔成就啦？嗱，咁如果凡事啊都唔能够称心满意嘅，凡事都觉得咧好似自己蚀底嘅，咁啊变成咧冇半点嘅忍耐啊，咁啊日后自己呢个道心啦，咁啊亦都唔会增加，所谓有损就无加啦。所以一个学佛嘅人唔嗔恨就系、是、一种善法，能够忍辱。如果冇咗呢个忍辱，就变咗唔系一个善法，就成为一个恶法啦。嗱，所以我哋每一间佛寺啊，第一个山门边个坐喺度啊，就系、是、弥勒菩萨啦。大家睇过弥勒菩萨裂开个嘴，所谓莲子容咁嘅嘴啊，啊大肚皮，所谓能容一切啊。佢个佛对，以及佢个横匾啊，都写住皆大欢喜。即系你第一眼入佛门。咁啊，见到我呢个老人家咧，都系笑口常开啊！所谓大肚宽容，能含一切啊！咁仲有咩嘢火气？咁啊，仲有咩嘢唔好嘅咧？咁啊，第一俾人见到嘅就系教我哋忍辱啊！我哋处世做人能够忍辱，咁啊，对自己嘅前途就系一件啦、啊。好大个帮助啊！如果凡事唔忍耐嘅咧，都系自己前途一嚿咧好沉重嘅绊脚石。所以呢一点修道嘅人系唔可以有呢个嗔恨，有嗔恨就系恶业啦。如果冇呢个嗔恨，凡事能忍啊，就系属于十种善业法中嘅第九种。嗱，第十咧就佢就不如痴啊。就是我哋信佛嘅人，最紧要咧系要心明因果，最紧要咧离开呢个断常之见啊，唔好落于呢个邪魔外道嗰啲唔正常嘅见解。学佛嘅人，无论你嘅人缘多与共少啊，呢啲唔系问题。我哋最紧要立心啦，要纯正啊，唔好有呢个愚痴，即系要心明因果嘅道理。嗱，咁如果呢个人愚痴咧，总系离唔开呢个断见同埋呢个常见啊。嗱，咩叫做断见咧？好多人都讲啊，唉，人好幻化嘅啫。佢讲得啱啦，人幻化呢、这个一啲都冇错。咁佢跟住咧，佢人死如灯灭啊，咩嘢都冇噶啦，好似嗰盏油灯咁啊，点晒嗰啲油啦，咪熄啦，咁啊冇嘢啦。嗱，咁啊呢种咧叫做断见啊。佢即系话咧，人幻幻化化。死咗啦，冇后世啦，咁啊断灭啦，就因为人死咗冇后世断灭啦，所以佢再生咧，佢就唔珍惜自己啦。所谓为非作歹啊，偷呃拐骗，除咗好事咧，都坏事做尽啦。咁啊，佢嗰种嘅邪见就系话怕咩嘢做啫？死咗之后都冇嘢噶啦，咁啊等于话我做好事，亦都冇呢个好报啊。我如果做个大坏蛋呢，亦都冇咩嘢恶报啊。咁呢种就破坏呢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啦。呢个因果轮回个道理啊，呢种人就最愚痴啦。所以我哋要信因果啦。嗱，咁第一佢就常见啊，佢就唔信所谓咩地狱恶鬼畜生。佢话我家做人，佢话我做好事，啲又系做翻人。我即使做个大坏蛋啦。我以后死都系做翻一个人，咁我使乜做咁多好事啫？啊，人死做翻人，唔会堕落噶。咁你将佢哋常嘅常一直系不变，我今生做人，咁啊生生世世都做翻人，唔会堕落噶，亦都唔会上升天堂佛国啦。咁我使乜做咁多好事，亦都唔怕做坏事啦，边是有堕落嘅啫？嗱，咁啊呢种亦都系咧错呢个因果。各种的理论啊，所以一个学佛的人不要有这个断见啊， 咁啊，亦都唔好有呢个上见，就系要信呢个因果啊，以心明因果嘅道理嚟到离开呢个断上意见啦。咁呢个人咧就叫做系智慧，就唔系叫做愚痴。咁啊，亦都咧系个善法。咁啊，如果呢个人唔明呢个因果啊，咁就叫做愚痴，就属于呢个恶法啦。嗱，咁啊，旧时咧，咁啊，在呢个百丈禅师座下，咁佢每一次讲经咧，咁啊有个老伯一公，咁啊嚟听经。嗱，咁佢听完经咧，你就唔见到佢噶啦，你揾都揾佢唔到嘅。咁啊，但系一到讲经嘅时候咧，佢就嚟啦。佢从边处来咧，你又唔知。讲完经佢点样走呢，咁你亦都唔知喎，揾佢唔到嘅。讲完经就唔见得佢噶啦。咁啊，又好似咧，百丈禅师咧讲完经啦，咁啊亦都话机缘到啦。咁啊呢个老人家就出来啊，咁啊同百丈禅师叩头礼座，咁啊请百丈禅师啦开示。咁啊百丈禅师问啦，佢话你系个咩人啊？咁我常常见到你听经。但是又不知道你怎样来，他说讲完经呢就不见了你了，不知道你怎样走了去，究竟你是什么人呢？他说当时这个老头子啊，他就答复，他说禅师啊，他说我是一个狐狸身啊，不过呢我修道多年，我变成狐狸精了，可以呢变成一个人，所以常常听你老人家呢就讲经，所以讲完经之后呢我怎样走啊，你亦都咧唔知得啦。总之你讲经我就来，讲完经咧我就去咗啦。你好难咧知得到我点样来，要唔点样去啊？咁啊，当时百丈师问佢啦，佢话你今日你嚟问我啊，你同我叩头，咁你又想点呢？咁佢话我就想求禅师慈悲啊，为我一转如即系转一句说话。咁啊，禅师话你点样转啊？帮你。他说我老神怕跟你说，他说禅师，他说我畜生呢他亦都是一个出家人，那么亦都是一个修行人，那我怎么堕到这样田地呢？他说因为我讲经的时候啊，是有人问我，他说修行人，他说落不落因果，意思就是说呢有没有因果的道理，我们举手投足言行举止啊，有没有因果的呢？咁佢话嗰个问系咁样问啦，佢话我答咧就答错啦。佢话修行人系不落因果啊，咪即系冇因果啦。咁我就讲错咗呢句话。佢所以我五百世啊，都堕落做呢个畜生个狐狸身啊。佢话今日呢，我同祖师爷有缘，所以我就希望咧，咁啊祖师爷咧同我转一句话。咁啊，八丈禅师问啦，咁啊点样转呢？佢话你问啦，咁啊呢个老人家就问啦，咁啊问呢个八丈禅师啦。佢话修行人落因果否？有冇因果呢？咁啊八丈禅师代佢打一句，佢话不昧因果啊，即系咧唔好错呢个因果，唔好咧迷迷懵懵咧错咗呢个因果，等于话系有因果啦。好啦，咁将啲计划同佢一转转过去啦，唔系话不落因果，唔系话冇因果，而系咧唔好错乱呢个因果啊，即是话系有因果，我哋举止动念、言行举止、一言一语啊，都有因果啊，唔好乱来啊。嗱，咁啊，八丈禅师佢转咗呢句话一转咧，呢个老人家呢个狐狸啊，咁就冇咗啦，等咗个投胎去也啦，佢做翻人啦。嗱，咁啊讲错一句话，就五百世堕于呢个狐狸，所以呢个因果两个字啊，就系好重要啊！我哋学佛嘅人，无论你出家嘅信徒，或者在家嘅弟子啊，四众都系佛教嘅信徒，都系佛嘅弟子啊！我哋明白自己已经系信佛，对呢个因果两个字呢，绝对唔可以行差踏错啊！我哋要深信因果啊，要时时呢唔好错乱咗呢个因果啊。所以《人王富国波耶经》 最后呢有两句话，咁呢两句话呢好好㗎，佢话愚人耶稣就火灭的自传。点解呢？佢有个人咁佢夜晚写字，咁我哋古代呢嗰啲人呢，嗰啲读书人呢，每每都学一首好靓嘅字㗎喎，唔係同今日咁样读书呢唔注重写字㗎喎。咁旧时呢中国人呢好注重写字㗎，所谓佢睇你嗰啲字呀，就可以睇出你个人呢係咩嘅品德，从你嗰啲字里面呢可以睇得出㗎。咁有一个人佢夜晚写字，咁佢写到疲倦啦，佢哋休息啦。咁佢写字嘅时候就梗係点灯呢，咁如果冇灯呢佢又点样可以睇到写字呢？咁写完字啦，佢要休息要瞓觉啦，咁梗係吹熄盏灯啦嘛。我哋问一句，佢写完字嗰啲火虽然吹熄咗啦，嗰盏灯啊冇咗火啦，黑媽媽瞓觉啦，佢休息啦，咁我哋今晚所写嗰啲字一张一张一张啊，佢有冇灭咗啊？佢都仲喺度啊，除非你掉咗佢咋。我哋家下就讲呢，佢唔掉呢方面，总之佢点灯就係写字，写完字要休息啦，佢就熄一盏灯。咁所以成晚写嗰啲字啊，咁一张张咁喺个张台上保留囉，到第二朝咪仍然嗰啲字一隻隻一张张喺度啦。咁就叫做愚人啊，好似有一个人佢夜晚呢书写字，书即係写字，咁佢点灯灯嚟写字啊，到到瞓觉休息啦，火灭即係啲灯火呢吹熄咗啦，嗰啲字呢仍然啊全喺度啊。呢盏灯就譬如一个人，呢盏灯呢你要用啦，你咪点着佢囉，你唔用啦咁就吹熄佢啦，或者点到嗰啲油都冇晒啦，你就唔使吹佢都熄啦。就譬如我哋嘅人有恩缘，咁咪嚟受生囉，同父母有缘啦，咁咪来生呢个世界啦，但係几十年就算唔将你打死呀，你亦都冇意外死呀，一切都好正常。咁几十年之后，咁你都要走啦，都要离开呢个世界喎。嗱，我哋几十年嘅期间啊，自出世嗰一秒至到啊断气嗰一秒啊，几十年嘅时间呢，我哋做咗几多嘅福业，或者做咗几多嘅唔正常啊嗰啲恶业，唔会毁灭噶。就好似写嗰啲字，虽然熄咗灯，嗰啲字呢係仍然存喺度啊。就係譬如我哋嘅人虽然死咗啦，我哋一生人所做啊，都係从呢个因果律上嚟讲呢係存在。所谓善就乘住呢个善力上升天堂佛国啊。我哋如果做恶，咁乘住呢个恶念呢就会下堕地獄啊。咁所以呢个因果呢绝对唔可以错乱啊。所谓如是因就係、是、如是个果报啊。咁佢就愚人耶稣就火灭自存。咁呢两句经文呢，佢经里面呢冇得解释㗎喎，只係咁写出嚟。咁我都諗咗好耐呢先係諗通咗呢个道理，就係讲呢个因果啊。你写字就要点灯，因为夜晚写啦嘛，咁写完你咪熄灯囉，但你嗰啲字呢永远喺度啊。咁我哋嘅人有恩缘，咁咪生囉，咁就好似盏灯点着咗啦，我哋啲恩缘尽啦，咁咪死啦，就好似盏灯嗰啲火冇咗啦。咁但係呢个火冇咗，一晚写嘅字唔会失咗，仍然喺个台面啦。咁所写嗰啲字呢，就譬如我哋啲生人几十年来所做嗰啲善善恶恶嘅业啊，日后就承住我哋呢个善恶业啦，咁受生边一度绝对啦，唔会错乱，唔会啦毁灭，唔会话有断见啦，唔会有呢个常见。所以佛经上讲，从前呢有一个婆罗门个妇女啊，婆罗门种啦系印度四个大种姓之一，都系属于啲贵族嘅种姓。咁佢呢个种姓嘅人咧做大官啦， 或者做传教士啊，都是做那些有身份啊、社会有地位的职业。咁佢个丈夫死咗啊，咁啊呢个婆罗门妇咧，咁啊当然就好贫穷啊，咁佢觉得咧穷苦咧太甚啦。咁啊印度人当时咧好多嗰啲外道噶喎，所谓嗰啲天神啊，咁啊佢亦都系信呢个天神，咁佢就感觉自己好穷，咁所以咧今日啊受啲咁样嘅穷苦之报咧，好难受啊。他就想呢在这个天神，即是他自己信仰这个天神的庙里面，自己焚身来到求福。当时有个出家人呢刚刚就经过，看见他做这个愚蠢之事，他就跟他说，他说婆罗门妇，他说你信天神，你自己焚身，你想供养这个天神，你的賣甩你的貧窮呢是不可以啊。他說從這個因果律上來說呢，他說你畜生因為沒有布施沒有結緣，所以今生那就貧窮咯，這個因果定律如此啊。他說你即使你焚身供養天神是一件大如痴的事啊，不會因為你焚身供養這個天神就可以賣了你的貧窮。咁啊，譬如乜咧？佢俾一隻牛，嗱，我哋啲牛就我哋耕田噶，咁啊，舊時冇機器噶嘛，今時今日嗰啲鄉村地方都係用牛噶喎。咁佢點樣耕田一個牛個頸嘅地方咧？有一隻我哋叫做鴨啊，鴨一隻好似彎彎咁咧，咁啊放出個牛咧個頸骨嗰度，咁佢凹咗去噶嘛，咁啊將呢個框框咧放喺個牛嗰個頸嗰度啦，揾一條繩咧，咁啊綁住後邊嗰個泥嗰度。所以那隻牛前進了，那借著它這個力量就可以泥中那些田爬松那田種東西。他說這隻牛已經呢很多年了幫這個主人耕田，那亦都說很多年來都是給這個主人給這個框框呢，那箍著它這個頸，那它泥田覺得辛苦，那有日呢它就自己發脾氣，咁啊，將放喺佢個頸上邊啊嗰個框框咧，咁啊就掉佢出嚟，咁啊經過用個腳咧，咁啊踩爛咗係啦。佢話：我問你啊，佢係唔係踩爛咗呢個框框？咁啊，佢呢個主人咧就永遠唔用佢啊，佢就可以永遠咧唔使耕田，唔使勞力啦。咁啊，呢個婆羅門婦就話：佢話咁就唔得喎。佢話佢雖然發脾氣，覺得辛苦啊。咁啊，踩爛咗呢個頸上呢個框框，佢話佢呢個主人啊，佢可以做個第二個嘅啫。咁啊，同樣放喺個頸上邊啦。咁啊，佢一樣係要耕田。咁啊，呢個出家嘅沙門就同佢講啦。佢話你講得啱啊。佢話呢只牛，佢即使整爛咗第一個框框，呢個主人啊咪再做第二個框框啊。咁啊，放上佢上邊咯。咁啊，同樣要耕田，亦即是話。他这只牛欠这个主人那么多个债，他未曾还得清啊，即使你毁坏了第一个框框，他这个主人就再做个第二个框框，那么箍下他这个颈，那么仍然是要做，不可以说因为第一个框框坏了，那个主人觉得就不用你做了。他说你今天贫穷，他说亦复如是啊，他说从这个因果理论上来讲呢，你前生没有布施没有结缘没有种福田，所以今生的贫穷。他说既然你贫穷，你应该要种福，应该要修福，才可以卖了那些贫穷而招致呢这个大富的果报啊。他说如果你这样愚痴蠢钝，他烧了你的肉体死了，这些不是算是修福啊，算是一种最愚痴的行为，不是说你烧了你的身，你自己自焚你的身体供养的天神，你那些贫苦就可以甩了啊。他说你那些贫苦的罪业仍然是未曾了啊，你第二生就同样贫穷，就好像那只牛，他觉得自己的颈上的框框呢框住去泥田啊，那就辛苦了，你即使整坏了第一个啊， 咁啊个主人咪照样做个第二个放上你个颈树啦，咁啊帮佢做苦工咯，唔会因为咧你整烂第一个，个主人从此就放过你啊，你又就系话你一日未死啊，嗰个主人都要利用你个劳力咧去帮佢耕田。嗱，咁啊我哋明白呢啲咁嘅因缘故事，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最紧要就信因果啊，所谓善因就善果。恶因就是恶果，所谓丝毫都不会错乱，我们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处处都不好呢做那些所谓破坏因果的事，这个人就叫做智慧，就叫做有波野的功夫，就不时是如此啦。反过来我们如果不信因果，这个人就叫做如此。合埋唔杀生，唔偷盗，唔邪淫，唔妄语，唔两舌，唔恶口，唔以语，唔贪欲，唔嗔慧，唔愚痴，咁就名为叫做十善法啦。咁如果反过来，我哋杀生、偷盗、奸淫、妄语、两舌、恶口、以语、贪、嗔痴，就名为叫做十恶。嗱，前个七种就系我哋呢个行动上嘅错误。我哋后面的贪嗔痴呢三种呢，就属于我哋呢个心理上的错误啊。由于呢个心理上唔正常，所以我哋发动呢个身去做呢个杀盗人，呢个口讲呢个妄语，以耳两口同埋呢个耳语同埋呢个恶口。如果我哋嘅心冇咗呢个贪嗔痴，所谓心地和平啊，咁啊发动我哋呢个身口咧，就不做这个杀生、偷盗、奸淫、妄语、两舌、恶口、以语，那就名为这个十善。但是十善呢跟这个五戒啊，很多人受过五戒、哦、其实呢都是相通的，不过呢有多少欠缺的呢？五戒就有个不饮酒，这个十善法里面呢就没有了一条所谓戒酒啊。其实呢五戒和十善戒都是同样重要，都是相通，所以十善戒里面亦都包括呢应该有啊这个不好饮酒的啊，亦都呢是五戒的扩充成为十善戒，我们亦都呢不好饮酒。饮酒本来都是一件啦，以世俗人来讲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如果以出家或者在家的信徒来讲呢，酒啊都是一件大过患的事啊，因为酒呢是能够乱性，虽然它不是杀生，亦都不是害命，亦都不是食肉，为什么不可以喝呢？因为酒啊只不过是那些米或者那些麦或者那些花果酿成的啫，为什么事过不准喝呢？就是因为酒啊能够乱性。我们一个学佛的人都无非希望自己开智慧啊！我哋日日拜观音菩萨、拜佛、诵经、拜忏啊，都系想消业障，又开自己嘅智慧。但系饮酒咧，系一件咧所谓塞住呢个智慧嘅。咁啊，我哋如果想开智慧，都尚且来唔切啦。我哋嘅饮酒塞住自己呢个智慧咧，咁啊认真系不智啦。所以我哋就唔可以饮酒。照这个戒经上里面讲很严重啊，不要说自己喝教人喝啊，罪过大啊，就算这个饮酒那个杯啊，酒器啊，无论是大杯小杯啊，总之饮酒的器皿啊，我说即使你自己不喝，但是如果你伸着手啊，拿一个杯装酒的器皿啊，给对方饮酒而已，你自己没有喝的，但你知道对方是饮酒，或者对方没有杯呢，冇呢个饮酒嘅器皿咧，你咁啊伸只手攞一个装酒嘅器皿俾佢饮酒啊，都五百世冇手啊！你左手拎俾人就五百世冇左手啊，右手拎俾人就系五百世冇右手啊！咁啊，何况自饮教他人饮咧？因为酒呢就破坏呢个智慧，属于呢个愚痴之因啊！亦都好多人因为饮咗两杯啦，乱咗性啊，将佢心中要讲嘅事呢都完全讲出来， 變成呢弄到好多是是非非啊，因為飲醉咗兩杯，咁就搞到自己頭暈腦脹啊，變成係一個蠢頓之人。所以學佛嘅人固然要修呢個十善法，而五戒中呢亦都不可少，應該要加埋一條呢唔好飲酒戒啊。從古到今，在歷史上因為飲酒而犯錯誤的，所謂書不勝書，舉不勝舉啊。所以這個學佛的人，我們求聰明求智慧消業障都來不及了，還怎可以去飲酒啊，塞住那些智慧來到加重自己的業障呢，加重自己的愚痴呢。所以學佛的人就不應該呢是飲酒，固然烈酒啊不可以飲啊，即使是普通的啤酒啊，在外國人來講呢，它有一個名詞叫做呢是老番的涼茶啊，他們是這樣說，喝啤酒呢就可以消熱氣，可以清你的腸胃那些熱的，那他就當為我們喝涼茶這樣。但是喝得多呢都會面紅紅，喝得多呢都會變成是醉醺醺啊。所以我們呢就不可以呢喝酒。例如我們如果揸車的人喝了酒呢，就分分鐘揸個車亂撞亂撞啊，你撞埋條柱都係撞死自己啫，最怕你使坐隔離呢同對方相撞啊，自己死亦都連累對方死啊，咁啊認真係不智，所以就唔可以飲酒啦。嗱咁啊，佛說十善業道，就係佛所講呢個十種嘅善法，業呢就係呢個事業啊。如果我哋做惡就係佢嘅惡業，加話明啊十善業，咁當然就唔係惡業啦。咁啊十條咧都係善業之法。嗱道就係道路啊。如果我做呢個惡事，行十惡，你一定咧走向啊呢個地獄惡鬼畜生呢一條路。咁啊十惡業嘅道路咯。嗱我哋加話十善業道，就我哋如果修呢個十善法，唔殺生、唔偷盜、唔奸淫、唔妄語、唔兩舌、唔惡口、唔以語、唔貪嗔痴，咁啊十種嘅善業，我哋就一定咧就走向啊呢、這個康莊大道，平平坦坦啊，可以一連串送我哋咧係往生淨土啊，或者生到其他嘅天堂佛國。主要呢都是在这个十种呢的善化是为基础啊。好像这个置地广场几十层咁高，它的当初的地基打得好，所以它就可以一层一层呢咁成得起浪得住呢，咁就起上去不怕冧啦。如果这个基础打不好，起到呢两三层呢它的成起已经早就冧咗了，何况几十层。所以这个地基呢就好重要。我哋成佛啦，亦系一樣啊！我哋初初呢個十善業法都修唔好啊，失咗呢個人生啊！咁啊，人都尚且保唔到啦，你仲談乜嘢成佛作祖啦？所以我哋欲想成佛作祖，先做好一個人。你想做好一個人，一定系要修呢個十種善法。嗱，咁啊，講到此處，佛說十善業道呢個別題已經講完。咁下次呢就讲呢个通题，由呢个经字呢开始讲啦。